Once in a Lifetime by Keith Urban， 一生只此一次。我可能很久没有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来这么一首活力满满的乡村的歌曲了。By Keith Urban, Once in a Lifetime。我也希望感觉在这个下午比较困的人，可能会在这首歌里面迅速的提神，然后觉得精神起来。一生只此一次，可能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一种感受。虽然说属于灵光乍现时刻的内心感受，可能在生活的常态当中不容易出现，但是我想可能也不难体会这种感觉。比方说当你经历了舟车劳顿时差颠倒，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你渴望很久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度，然后一下飞机的时候，哇，被眼前的海景美景或者人和事吸引住的时候，可能内心所想的一定就是，哦，不会再做梦吧，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一辈子就来这一次了，所以要好好的珍惜。说出了我渴望度假的心声了是吗？又或者说可能你平时并没有喜欢买彩票，但是那天突然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冲动，然后想试试运气，花了几块钱，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一下子中了100块，可能你就会心想说，恐怕这辈子都没有走过这么正的狗屎运。好了，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带给你小小的简单的快乐。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我是戴一。 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就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自己高兴。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态度。就这样。心意就 和戴佩妮的两首歌，也给我今天下午的工作状态开了一个好头。表达一下在这个下午的工作状态是积极的，也希望你可以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给你自己打一打气。戴佩妮不一定，不一定的事情呢太多，有些事情呢是我们举双手愿意欢迎的好事情，但有些呢可能真的是我们一辈子都不想遇到，也不想听到，不想谈到，不想降临到自己身上或者家人身上的事情。但生活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刚才歌词里面唱到说，尽管生活答案就在不远处。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戴佩妮的声音，还是会想起一个多月以前他的那一次在台北的演唱会上，歌迷车祸级别合唱的那件事情。真的，现在只要一听到 Penny 的歌 ，Penny 这个名字，都会想起那个笑岔气的男歌迷。 很熟悉的李泉的一首代表作品《走西口》。在前一段时间歌手节目当中，虽然竞演的名次好像每一场都不是特别的靠前，但是李泉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一位优雅的音乐人，优雅的音乐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当你跟我一样开始被他的优雅深深吸引的时候，然后你愿意走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些的固执和超越这个年龄段还保有的叛逆感。所以这个男人很特别哦。然后呢，你会去了解他在1999年的专辑《走钢索的人》，2001年的《岛中央》，2005年的《划火柴的女孩》，还有2009年的《他在北纬26度》。慢慢去听这些个专辑，他会给你一个跟你原本印象当中不一样的李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齐唱》，在你听歌哼歌，然后跟随着音乐渐入佳境的时候，唱一唱歌，改变一下你此刻的糟糕心情。 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陈淑桦的一首老歌《这样爱你对不对》。我不是没有来由的在节目当中来播放这首歌的，我想这首歌对于正在恋爱当中有一些困惑和疑问的点点微信上面的这位朋友，可能这首歌对你来说特别适合多听几遍，很多你对于爱的困惑和疑问都可以在这样的经典的歌曲当中歌词当中找到答案。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

是家，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晚霞，或许等你感情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或许等你感情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 最近在网络上热播的一部剧《北京女子图鉴》的主题曲，我相信这部剧也是戚薇的粉丝们必看的一部剧。金志文带来的《送你一匹马》，送你远行，给你出门行遍高山海洋、乘风破浪的勇气，而他也可以等你看尽繁华，想要在你舔舐伤口的时候，有一盏温暖的灯火等待你。我想这可能就是家的意义，就是那个让你无论去往哪里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家最温暖的所在。下午的3:3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老歌，我想虽然前奏对你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当他唱出第一句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唱了。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告别你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告别离，又说什么 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 这个 jazz 版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可能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啊。刘美君采用这样一种方式翻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而像这样一种 jazz 和梦幻的演绎方式，就仿佛觉得歌里面所唱到的一些内容更加的梦幻，更不真实。从87年的一首老歌到现在2018年，30多年过去了，真的是穿越时光才能够更加彰显出音乐的经典性。而这首歌8年前华语金曲30年经典评选当中，这首歌所在专辑也入选了30年30碟。 开花的花，结果的果，该有都有，多少算多。 白天的白，黑夜的黑，我和你该怎么说？ 风景的风，野火的火，该看就看，想做就做。 飞鸟会飞，落叶会落，该做的何必再说。 受过的苦，熬过的夜，不是谁的错。 爱过的人，撞过的祸，都是你和我。 还是我的手，是你的 无法无奈，只怕无聊。 有你有我，所谓艰难不算什么。少算多， 白云的白，黑夜的黑，我和你该怎么说？ 风景的风，野火的火，该看就看，将错就错。 飞鸟会飞，落叶会落，该做的何必再说？ 受过的苦，熬过的夜，不是谁的错。 孟蔚带来这首《痛苦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上午4点是能量一的时间。再次感谢在微信平台上面跟大家互动的毛 CC、Easy Quick Time、多多、Memory Jean。明天周三下午见。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